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活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电影《华尔街之狼》的原型，身价上亿，却锒铛入狱。他就是乔丹·列夫之卑鄙、贪婪、不择手段，诈骗、洗钱、敛财不断。乔丹·列夫特究竟是如何冲破道德与法律的束缚，迷失在金钱里无法自拔？他传奇故事背后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档案为您讲《华尔街之狼》乔丹·列夫特越户成长史。 这里是位于美国纽约长岛岸边的一栋豪华别墅，时间1998年。此时满地狼藉，空气中弥散着香烟的味道，对了，还有酒精发酵的气味，闻起来多少有些酸酸的。但其实就在2分钟前，这里还是一片热闹欢腾的景象。然而正当派对上的年轻男女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喝酒跳舞狂欢呐喊的时候，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警笛声，随后一群警察冲进了拥挤的人群。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他们径直走向了窗边一个拿着酒杯的男人，在询问了对方的姓名后迅速将其铐住，并且押送进了警车。于是原本热闹的派对也随之不欢而散。这个男人是谁？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突然被警方带走？乔丹·贝尔福特，他就是刚才那个在派对上被警方带走的男人。从照片上看，他不仅潇洒帅气，眼神中还透着一副难掩的自信，俨然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架势。对，没错，生活中的他的的确确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乔丹·贝尔福特是一名著名的股票经纪人，曾创造过3分钟内赚进1500万美元的奇迹。30岁时就被《福布斯》杂志誉为股市中的罗宾汉，31岁时便坐拥亿万家产。 然而光提这些想必观众还不一定认识，但要说起《华尔街之狼》这部电影，想必不少观众都很熟悉。这部由莱昂纳多主演的美国电影不仅在2013年上映的时候获得了1亿美元的超高票房，还成功使他一举夺得了金球奖的最佳男主角。而那位乔丹·贝尔福特正是电影里由莱昂纳多饰演的男主人公的原型。 My name is Jordan Belfort. Not him. Me. That's right. No. My Ferrari was white like Don Johnson's in Miami Vice, not red. See that humongous estate down there? That's my house. 从电影里那些纸醉金迷的画面中不难看出，这位高富帅的生活可不是一般有钱人所能达到的。然而这种奢靡的日子却并没有得以维持，随着他被警察带走，这一切也即将烟消云散。 1998年，乔丹·比尔福特因涉嫌证券欺诈、洗钱等十多项罪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式起诉。其实早在之前，社会上对于他的流言蜚语就已经传得满天飞了，什么金融骗子、恶棍、一个每天醒来就会想要做坏事的家伙等等。但这些舆论压力并没有对乔丹·贝尔福特造成什么实质上的影响，可如今面对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控告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控告成立，那么他不仅会为此宣告破产，还将面临长达30年的牢狱之灾。 那么乔丹·贝尔福特真的像联邦调查局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为非作歹的金融犯吗？而且要知道他其实并非金融科班出身，那他究竟又是如何在龙争虎斗的华尔街赚到这么多钱的呢？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乔丹·贝尔福特1962年出生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一个中产家庭，父母都是会计师。少年时期的他和大部分青春期的男孩一样喜欢漂亮女孩，可贝尔福特却为此饱受嘲笑。别人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有自知之明。原来少年时期的贝尔福特个子并不高，比同龄的男孩甚至是女孩都发育得要晚，为此他感到非常的自卑。 60年代的美国处在一个奇特的阶段，拜金主义、科技繁荣、核武器的威胁带来了非人格化、精神空虚与道德沦丧。这个时期的美国青少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惘，许多年轻人对物质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但更多的年轻人却选择了逃避与反叛，因此他们这一代在后来也被称为垮掉的一代。 在这种环境下，贝尔福特毫不例外地受到了影响，他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有了钱，那些女孩就一定会看上我，于是成为有钱人也从此成为了他人生追逐的目标。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天生的商人，赚钱太简单了，真的一点儿也不难，贝尔福特曾这样评价自己。是的，贝尔福特的商业头脑仿佛是与生俱来，为赚钱在他小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会在冬天的暴风雪过后走遍邻里街坊，一家家的推销铲雪服务，并收取每次20美元的报酬。16岁那年的夏天，贝尔福特在纽约附近的海滩上闲逛，发现想买冷饮的人们必须走过一条街才能找到冷饮店。第二天，贝尔福特和他的朋友就去租了一个冷却箱，塞满了意大利冰淇淋，在海滩上到处兜售。 就这样，贝尔福特用他每个暑假赚来的钱攒够了大学的学费，前往巴尔的摩牙科学院。然而开学第一天，校长的新生致辞就让贝尔福特大失所望。牙科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你来这所学校是为了赚大钱，那你来错地方了。于是对财富极度渴望的贝尔福特在入学当天就做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决定，退学。 退学后不久，贝尔福特遇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理发店工作的 Teresa Petrillo。 婚后为了承担起家庭的生计，贝尔福特开始在纽约长岛挨家挨户兜售冷冻龙虾和牛排。 贝 贝尔福特拥有一个推销员的外表，闪亮洁白的牙齿，棕褐色的皮肤，全身散发着青春和活力。然而打动消费者的并不是他看似专业的外表，而是他天赋异禀的商业头脑，以及他巧舌如簧的销售口才。 他清楚地知道怎么把东西卖给客户，怎么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别人眼里看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在他这里便轻而易举。于是年纪轻轻的他很快就打破了公司的销售记录，成为同事眼中不可思议的销售天才。 然而对于贝尔福特来说，卖冷冻食品赚的这些小钱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野心。为了争取更多的利润，于是他再一次做了一个令周围人都大为诧异的决定，辞职。辞职以后，贝尔福特开始用卡车贩肉，并在24岁那年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成功的当上了老板。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各种原因，公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不仅突然宣布破产，还令他背上了2.4万美元的债务。虽然第一次下海就以失败告终，可出于对金钱的极度渴望，贝尔福特固执己见地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更为风起云涌的地方——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 同当时许多发财心切的年轻人一样，贝尔福特来到了华尔街。在那里，他找到了一种比肉鲜肥得多的产品，那就是股票。而对于一个推销员来说，肉和股票都是产品，没有任何区别。贝尔福特被深深地吸引了，虽然那里充斥着脏话连篇、唯利是图的股票经纪人，虽然那是一个能让人一夜暴富也能让人一夜破产的地方，可对贝尔福特来说，他就是有着一种令人着迷的魔力。 虽然有着足够大的野心与信心，但贝尔福特没有任何金融专业的背景，所以一开始他只得到了华尔街一家公司最底层的职位，联系员，说白了就是每天打打电话跑跑腿儿。 You are lower than pond scum. You got a problem with that? Jordan? No problem at all. 在经过半年的努力后，贝尔福特不仅了解到华尔街里的所有诀窍，同时还考到了股票经纪人的执照。 Then I was a licensed broker at last, ready to make my fortune. My first day as a futur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1987年的10月19号，是乔丹·贝尔福特以股票经纪人身份工作的第一天，终于不再用做联系员了。这一天，他自信满满，满怀期待地到了办公室，准备开始他觉得激进就要成为富翁的工作。然而下午4点钟，公司里响起的警报铃，却让贝尔福特上班的第一天就成了一个笑话。 那天被称作黑色星期一，整个欧洲国家股市崩盘。到下午4点，股市已经跌了508点，是自1929年以来股市最大的一次跳水。 一个月之内，贝尔福特所在的这家罗斯柴尔德公司，1899年成立的老字号倒闭了。就此，贝尔福特的发财梦也随之再一次破灭。相较于从小就一帆风顺的推销之路，如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阻碍，这令贝尔福特感到非常懊恼。 失业后的贝尔福特不得不暂时将他的华尔街美梦搁置一边，在妻子的提议下，他来到位于纽约长岛的一家仙股交易公司。然而就是在这家连电脑都没有的小公司里，贝尔福特却发现了一条巨大的潜在商机。 仙股指的是低于1美元以下的股票，这种股票投资数额虽小但风险较大，通常投进去就石沉大海，因此也被称作为垃圾股。然而就是这种垃圾股却让贝尔福特欣喜不已，浑身充满了斗志。原来一般华尔街做的蓝筹股交易佣金为1%，而这种仙股交易佣金竟高达50%，也就是说如果能推销出1000美元的股票，就能获得500美元的酬劳。可这种垃圾股一般懂行的人是不会购买的，于是贝尔福特把目光投向了邮递员、水管工、卡车司机等经济较差、不了解行情却又想要快速致富的底层人群。 要知道在美国的法律里，向弱势群体出售风险较高的垃圾股可是标准的金融诈骗，一旦被逮到就要面临坐牢的危险。可是出于对金钱几近癫狂的渴望，不择手段的贝尔福特竟开始以身试法。他利用投资者像买彩票一样搏一把的心理，拨去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诈骗电话。 Cross my desk, John. It is perhaps the best thing I've seen in the last 6 months. If you have 60 seconds, I'd like to share the idea with you. Got a minute? Name of the company, Aerotyne International. It is a cutting-edge high-tech firm out of the Midwest awaiting imminent patent approval o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radar detectors that have both huge military and civilian applications. Now, right now, John.Stock trades over the counter at 10 cents a share. And by the way, John, our analyst indicator could go a heck of a lot higher than that. Your profit on a mere $6,000 investment would be upwards of $60,000. Jesus. Okay, let's do it. I'll do $4,000. $4,000, that'd be 40,000 shares, John. Let me lock in that trade right now and get back to you with my secretary with an exact confirmation. Thank you for your vote of confidence. Welcome to the Investor Center. Yeah, thanks, man. Bye-bye. 将无人问津的仙股吹得天花乱坠，并在上班的第一天用了仅仅2分钟的时间就将2000美元的酬劳收入囊中。他巧舌如簧的推销技巧令老板和同事们都惊为天人。就这样，贝尔福特凭着一张嘴、一部电话，不仅迅速还上了之前贩肉欠下的债务，还每月成功赚取高达至7万美元的酬劳。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贝尔福特碰到了一个人，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他就是多尼阿佐夫。当时的多尼阿佐夫还是一个儿童家具推销员，由于和贝尔福特同住一栋公寓，在看见他非凡的赚钱手段以后，对财富同样极度渴望的多尼决定立即辞去工作，追随贝尔福特。而野心勃勃的贝尔福特其实早就萌生了想要单干的念头，但他深知自己一个人是成不了事儿的。随着多尼阿佐夫的出现，这两个人一拍即合，成为了搭档。 Frank's best auto body, we're closed right now, so please leave us a message. Hello, my name is Jordan Belfort. My partner and I are very interested in renting out your garage. 贝尔福特辞掉高薪，开始与多尼一起单干。他们租下了位于长岛的一间车库，然后招揽了一群没有任何教育背景但同样想要发财的年轻人，准备继续用电话推销垃圾股的方式实施诈骗。 Bill, give them to me young, hungry and stupid, and in no time, I'll make them rich. 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什么都不懂，贝尔福特想要利用他们挣钱，就得让他们跟自己一样摸清客户的心理。所以贝尔福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课演讲， 教他们如何推销。 Brad, show them how it's done. Boom. Sell me that pen. Watch. Go on. Let me sell this fucking pen. That's my boy right there. This pen. Fucking sell anything. Why don't you do me a favor? Why don't you name down that napkin for me? I don't have a pen. Exactly. Supply and demand, my friend. See what I'm saying? He's creating urgency. We're getting to want to buy the stuff. Get some, it's something that they need. 迷失在金钱里的贝尔福特就这样靠着卑鄙的欺诈性的销售方式和他的团队越做越大。然而就在这时，妻子特蕾莎一个善良的举动竟把他彻底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What is it? Go ahead. These stocks, that these companies, they're like not going to make anyone money though, right? Well, sometimes they do, sometimes they don't. You know how it goes Yeah, but wouldn't you feel better if you sold that stuff to rich people who can, like, afford to lose all that money? Of course. But rich people don't buy penny stocks. They just don't. Why not? Because they're too smart. That's why not. 妻子的谴责下，贝尔福特脑洞大开，决定彻底的改造公司。他将公司正式命名为斯特拉顿奥克芒，并在1989年注册成立。贝尔福特深知，如果公司靠卖垃圾股给弱势群体，就只能像游击队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既做不大也做不久。于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他转变了销售对象，重新为公司设定了方向，就是那1%最富有的美国人，这样既能赚钱也不算犯罪。可是明知有钱人是绝不可能买仙股的贝尔福特，究竟如何让他们自愿掏腰包呢？ Welcome to Stratton Oakmont。 贝尔福特向手下的经纪人传授了一种柯达推销术，就是说首先推销的不是某只无名仙股，而是蓝筹股，在投资者接受了这个诱饵之后，再继续推销利润较高的仙股。 Got it? What we're gonna do is this。 不仅如此，他还让公司专门购买那些即将上市或刚刚上市的企业股份，然后由自己的经纪人哄抬股价后抛售，赚取巨额利润，令接盘的投资者在股市崩盘时血本无归。 贝尔福特曾说过，如果你觉得金钱不重要，那你很快就会破产，就好像如果你觉得你老婆不重要，那么你们的婚姻很快就会完蛋。而他的商业模式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对金钱狂热渴望的态度之上。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最美的花开放在春季。 阳光灿烂的日子，少年要珍惜，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迟疑，应该把成功握手里。人生追逐是名利，总有些有放弃，悲哀要忘记，失败要忘记，一定要胜自己。生活的那就该多姿多彩，幸福需要自己的努力。走遍东南西北，经过四季，多少坎坷你别在意。生活的那就该多姿多彩，精彩的日子在等待你。光阴岁月的来不会容易，别忘了最美的花开放在春季。 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